从不该浪漫高出发，磨损寂寞的信仰。作为一名心理学家，拥抱真理的力量，在每次相遇中，在每次相遇中，在每一个生命中，我寻求强化心灵，也激发天赋。从不看浪漫表出发，我延长我的生涯。作为一名心理学家，拥抱力量的真相。每一个字里，在每次回忆中，每一个声音里寻找，强化灵魂和才华。延长我的生涯，作为一名心理学家，拥抱力量的真相。每一个字里，在每次回忆中，每一个声音里寻找，强化灵魂和才华。 回忆中，每一个声音里寻找桥。